月既然我生活它让我发热我美的如你风波看得像什么不输要唱

keep it going on and on. Cause when it comes to love, I'm nothing even second to none. So check it. 爱情上它不是热，浓浓的眷恋把我，诱人的气息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德宽， 这个传承并不是向我们做说教，或者是有明确的意识，自觉不自觉都在传承。因为你的父母

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风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 我的情人，我的心，我的梦，我的灵魂，给一个人。我的情人，我爱你，我相信我是你的梦中情人。 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再啊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 红茶姑心我欢呼，怎么你在望窗户？枉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伴，你的生命另一半。 堆积所有的情感与关怀，托付野心飘向你身旁，痴心一等候，没有缘由，你将是我唯一的爱，你将是我唯一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爱得越深越有罪。我知道你不是存心要辩解，我知道你一定起夜不能睡，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。 谁都可以放。

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英奇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843年8月10号，凡尔登条约签订，法克兰帝国一分为三。1810年8月10号，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加富尔出生。1918年8月10号，段祺瑞改革币制。1937年8月10号，乒乓球大师荣国团在香港出生。1990年8月10号，麦哲伦号太空探测器进入金星轨道。1991年8月10号，首次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首都新加坡举行。2005年8月10号，中国哲学家高启云逝世。2011年8月10号，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首次离开大连造船厂试航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奇，感谢收听。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。